组织机构加入俄版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伊朗不满美国在恢复履行核协议谈判中采取拖延政策，正是等待美方回应伊方就解决问题提出的建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美国透过欧盟进行信息交流，伊朗和中英法俄德等核协议相关方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正是等待美国回应。虽然美国采取拖延政策，但是谈判气氛并不消极，仍然为挽救协议提供良好的空间。另外，伊朗举行建军节阅兵，总统莱希强调伊朗的核能力用于和平目的，警告即使以色列对伊朗采取最微小的行动，都会遭到伊朗武装力量攻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11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1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27.02，瑞士法郎0.945，加元1.261，人民币6.3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21美元，卖出1979.0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老婆啊，我哋嘅结婚周年纪念就到噶啦。你想要咩礼物啊？ 嗯，知我心者，老公也。而家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系外卖噃。买嘢又唔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睇我精心策划嘅购物清单。 哇，咁多嘅！本来咧，我仲想用消费券买份礼物俾你噶。嗯，但系而家睇嚟都系唔够钱。 老公，你嘅心意我收到晒啦。我咁知悭识俭，持家有道。你嘅消费券自己袋住先啦，留到学期尾帮补细路啲兴趣班啊，同埋佢哋啲书补费。预早买定啲开学用品，做埋校服都得噶噃。而且睇中嘅心意产品，网购都得啦。如果仲包埋运费，咁就连车费都悭翻啦。 老婆，你真系精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面对癌症，除了要积极治疗之外，食嘢系咪需要戒口呢？临床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有咁嘅建议。 我哋啲病人好多时候胃口会差啲啦，如果佢本身都食嘢少，仲要食嘢嗰阵时左谂右谂，或者戒呢样戒嗰样咧，我谂对佢身体嗰个影响咧，其实系比较负面。 逢星期四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省嚟。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钱培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眨下眼哦，咁又放咗呢个复活节假啦吓，完咗呢几天嘅假期，今日翻翻嚟嘅时间咧，就系已经系一个大家要翻工，甚至乎有啲朋友啊吓，学生哥们咧都要翻学添啦。今日咧就系4月19日啊，农历系3月19日。清晨时间5:02，气温20度。今日最高温度22度啫，吓。开始我哋节目有吕方《老情歌》。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 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系啊，喺一啲嘅情况之下，你系硬强嘅人咧，其实都系一个凡人啊，总有一样系大家差唔多所面对嘅情况嘅一啲嘅生活嘅体验啊，人生嘅生老病死啊，系喺呢个疫情之下咧。真的人人都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怎样，所以全球 都搞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人力都未必能够做得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听天由命呢？听天由命好像很被动，人生都很多个位很多时候都会很被动的了。在被动的当中，怎样可以在自己一个有能力的范围里面是尽做啊？刚才的歌来自梅艳芳电影《东方三合》里面的歌曲《女人心》。五点搭四，早晨。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 很爱很爱你，刘若英很好爱你的意思啦。咁同样有同名的歌曲，听落去的音一模一样，不过写法不同。这个咧就黄婉之的版本，很爱很爱你个很咧就系狠心个狠啊。 怒放吗？伤口那玫瑰花，好爱吗？荆棘里茫然拥吻吧，难分难解吗？放轻伤我吧。反台告终，他被封挡于世心栽种，为何让偷偷怪便自重，他不肯一己似乎自同，又如你碰着悬空。爱你要明人间美味，让你顿情是有你，爱定性命重生，你可舍不起。今把日怒放吗？喜欢这玩笑吗？忠贞不义接三主送，不知机演技成就美梦，好丑莫问运庆过冬，他千山走遍爱得英勇，为何福总欲在破空，他千杯不醉满身不痛，却发觉动人甜梦，爱这要明人间美味，恨爱莫平是趣味， 呢就完全咧就系极之系要可嚟跳舞嘅，系几狂野下嘅一只歌吓。黄婉之自己写曲写词嘅，都系叫很爱很爱你，不过很好很深个很啊。好啦，转头再见你。 早晨，大家好，我系陈明欣。哎呀，我自己一起身嘅时候咧，我中意走出去窗嗰度咧，咁就望一望一啲远嘅嘢，等我眼咧可以打开，好精神、好精灵咧去对住今天呢一日嘅。跟住我就会走出去我间房咧，搵我妈妈或者搵我爸爸去揽一揽佢哋，因为我知道好紧要咧，就是、每日都俾我屋企人知道。我都是好爱佢哋，好睇重佢哋。跟住我最尾咧，一定就会去揾一啲好好嘅一啲嘅 quote 去睇，可能系一啲好鼓励性嘅，或者提醒性嘅一啲嘅 quote， 可能系圣经里面啦，可能系另外一啲人写书嘅嘢去睇一睇，提醒自己我今日要好好活呢一天嘅。如果我觉得自己好唔精神咧，我一定系打呢个 CD player 摆只碟落去。等我自己是更加有 energy 去对今天，就祝大家清晨爽利，今日好好活呢一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6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四日新增个案维持在三位数，再多20名病人离世。新增的其中一宗输入确诊个案，患者是在结束检疫之后第12日在社区检测中心检测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说可能是复阳个案，会调查是不是在酒店或者社区感染，强调7日检疫期的措施仍然有效。卫生防护中心又预计复活节长假期之后疫情有机会出现小型反弹，但是暂时未有迹象显示整体疫情会回升，预计短期内新增确诊人数仍然会维持三位数，未知几时会回落至到两位数或者更低。警方拘捕11名18岁以下青少年和一名19岁男子，相信瓦解一个以金钱招揽青少年非法收数的犯罪集团。被捕的11名青少年包括10男1女，10个人是学生，最小13岁。被捕的19岁男子相信是中介人和案中的主脑。案中被捕人士大部分有三合会背景，他们涉及串谋刑事毁坏和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警方上个星期一接到有保安员报案，指小沥源路一个住宅单位被人淋红油，警方到场截获两名青少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载有红油的纸杯等，相信两个人和活跃沙田区的非法收数活动有关。警方之后先后拘捕另外10个人。法国将会在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主流民意调查仍然显示争取连任的马克龙较可能击败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两个人将会在星期三出席选前辩论。玛丽娜·勒庞说非常有信心当选，希望辩论能够平和举行，而不是他过去一个星期听到的一系列侮辱、假新闻和过激行为。他又否认曾经挪用欧盟的资金。玛丽娜·勒庞早前提出若果当选会禁止在公共场合戴伊斯兰头巾，引起争议。他的盟友尝试降温，指禁令要逐步推行，由国营服务开始，强调会交由国会辩论和决定。南非东部夸祖鲁纳塔尔省水灾至今造成超过440人死亡，仍然有60几个人失踪。总统拉马福萨宣布全国进入灾难状态。拉马福萨发表电视讲话，形容出现人道主义灾难，救援人员仍然无法进入一些严重受灾的地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健康和福祉处于危险之中，需要大规模紧急救援工作。他同时宣布一系列协助灾民和重建的措施。军方说将会部署过万名的士兵协助救灾，包括加强搜救行动，并且协助向灾民送上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11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1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27.0。瑞士法郎0.944，加元1.262，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76美元，卖出1979.6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打針都有個預防作用啦。星期二的呢一天，時間5:08，氣温20度。 從前如不羈的風，不愛生根。我說我最害怕細問，若為我痴心，便定會傷心。我永是個暫時情人，曾揚言不羈的心，只愛找開心。快慰過了便再獨行，浪漫過一生，盡力笑得真，掩飾空虛的心。你偏看透內心苦惱，你以愛將心中空隙修補，只這片風願做你的俘虜。停住這風，長夜旁有人，如今這個落人，只想一生躺於你身邊。停住這風，長夜旁有人，如今這個落人，只想一生躺於你呼吸側邊。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羈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羈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长夜旁有人，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旁有人，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长夜旁有人，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旁有人，如今这个落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 张国荣嘅《不羈的风》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咁啊，学生哥放完个暑假啦，呢、這个提早嘅暑假又眨下眼放晒。咁啊，今日开始咧，陆陆续续咧就有啲学生咧就系分阶段嘅翻学啦。咁小学咧就可以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程。有啲朋友仔咧就系可能系仲系网上先吓，即系慢慢系熟习翻。咁呢个都真系噶，其实系以往嗰个群体喺学校上课嘅生活咧系应该有嘅。同学仔可以见翻面啦，大家一齐喺个课室里边 去即系齐齐去学习，小息又可以玩吓，呢啲嘅即系学生生活系不可能没有的。咁希望能够慢慢可以去翻以往嘅做法就好啦。不过而家今时今日翻学啦，就同以前咧就有多样嘢要做啦吓。啊，当然提湿书包你一早执好咗先啦。咁啊，另外咧喺朝头早你亦都话好急忙地赶，最好食完早餐先翻去就好啲嘅。食早餐有营养，饱下肚先，咁你先有精神。而家要做多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快速测试啦。咁你又唔好隔晚做，因为就话要话朝头早系早上做会好啲。咁如果做呢个测试嘅时候，大家有做过经验都知道啦，都需要少少时间嘅。不过少少时间咧就头嗰度做咗啫，做咗之后等嘅时间咧，嗰度就要15分起码，而又唔好超过20分。所以攞个中间位就好啦，大概16-17分钟嘅时间咧，就系可以系定咗嗰个嘅测试嘅结果。咁所以你开头做咗之后，你咪可以。唔使你做噶啦嘛，系等时间啦，你咪可以去即系食早餐啊，执下嘢咁，然之后再翻去睇翻结果。咁呢个咧就家长要去做啦。咁家长做熟咗嘅时候咧就冇问题啦。但系小朋友可能真系朝头早起身又未瞓醒，又要做测试咧，系需要啲时间适应嘅。咁所以今朝早可能啲家长咧都即系叻咁 hea 咁吓，要比平时嘅时间咧早少少去预翻嘅时间先。咁你话如果等个测试结果都差唔多10-20分钟嘅时候，即系你要都起码预多半个钟头先，要氹下小朋友做噶嘛。有啲可能乖乖地咁俾你做嘅，但有啲咧就可能好扭计吓。的确系嘅，撩下个鼻咧就真系都有啲唔舒服个感觉。咁所以平时咧就要同小朋友咧就沟通惯，氹惯咗佢先吓。咁啊做完之后咧就家长要写翻啲报告咁样样啦。咁啊咁今日咧小朋友如果真系要翻学嗰啲咧就都有少少兴奋嘅吓。咁翻到学校啦，咁就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啦，咁又可以见翻啲老师啦。咁记住啦，就系大家都知噶啦。老师们亦都系本身嘅门槛都系要打晒针先吓。咁啊系其实打针咧就增强呢个体力。同学如果系已经打两针咧，亦都可以参与校内嘅非学术嘅活动。而所有嘅教职员同埋访客咧，都需要接种首剂疫苗，都先至可以系进入校园。你除咗快速测试系你基本要做之外，之前嘅针咧就要打晒。所以成日咧喺电台都好多宣传声带都系话要打几多针，几多针啊！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是过得苦，亦不作弊，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毕业时的优势。历练单身不作弊，受苦也练成造诣，因此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 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教过难无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生制。 李克勤嘅开学礼啊，平时开学系九月噶嘛吓，而家咧就系放完呢、這个即系提早嘅暑假之后，今天翻学嘅一个开学礼。咁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都系透过社交网站咧就鼓励一啲复课嘅学生们啊，咁啊希望你哋复课顺顺利利咁话，咁就当然咧就话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压力。要慢慢逐步理顺作息时间，系啦，平时可能唔使翻学咧，又瞓得晏啲啊咁。但系当翻学嘅时候，好多嘢要慢慢渐向翻去规律地去即系生活噶。咁慢慢咧就可以重拾翻去享受重返校园嘅乐趣。咁好多嘢咧都要系即系逐步逐步慢慢嚟啦吓。咁佢亦都勉励学生咧，万一真系遇到咩问题咧，就一定要同信任嘅人分享啦。例如你可以同你嘅老师倾啦，同自己嘅父母倾啦，又或者甚至乎需要到社工倾下偈咁样，因为咧办法总比困难多。其实咧，当你读完书系出嚟社会工作嘅时候，你就好怀念学生嘅生活啦。原来嗰阵时系最开心吓。 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日夜啊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冇益。 仲五分钟咧，到清晨六点就六嘅时间咯吓，咁学生哥啊，家长们起身未咧吓？而家温度20度，今日最高22度啊！ 各位早晨，我系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

今日会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温度20度。咁啊，喺六点后今日会有崔尚博士继续讲下出汗嘅问题。 早前强调，中所安全合作唔针对第三方，同所罗门群岛仲有其他国家嘅合作互不冲突，可以对地区现有合作机制形成有力嘅补充。有关国家应该秉持客观理性态度看待，尊重中所两国主权和自主选择。港超球队杰志今晚在泰国出战亚冠杯分组赛 J 组第二场的赛事，对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杰志在分组赛的首战以一球小胜泰超球队青来段，打开胜利之门。杰志主教练朱志光在赛前的记者会说，球队现在无所畏惧，他亦都相信球员。中场巴尔拿说，现在赖住信心，要做的是全力以赴，为球会、球迷和香港赢下比赛。赛事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晚的7点举行，港台电视31届时将会现场直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的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411点，跌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91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27.0，瑞士法郎0.945，加元1.261，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8.74美元，卖出197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 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清晨时间咧六点十一分啦。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温度大概22度啊。现时嘅温度已经系20度啦，相对湿度8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4月19日星期二清晨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咧，我哋讲紧呢一排咧系出汗嘅问题啊， 吓。系啊。 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就系话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就是我读了你所写的顺口溜。 没问 题。如果出汗的问题呢，就真的很多种的出汗。今次讲到是哪一个位置出汗呢？ 今次会讲局部性出汗的手足汗出，又叫手足心汗。 即是手和脚出汗的，是吧？ 没错啦。 嗯。 很多时候你遇到的人的手掌、脚底是特别多汗的。尤其是两只手时时都湿润的。攞嘢啊，攞紙嘅時候咧，時時都留低啲手印啊，或者直情整濕張紙，整濕啲嘢嘅，真係好唔方便。 淨多到咧，要不斷用毛巾抹汗咁，係咪咧？ 啱啦，嗱，有啲咧手濕得好犀利咧，直情好似有啲汗珠流出嚟咁嘅。 嗯， 多到唔敢同人握手啦。嗱，我自己就親眼見過咧，遞起隻手。嗰啲汗水咧就喺指頭嗰度滴落嚟嘅。 哇，其實咁你唔敢同佢握㗎啦。 真係好誇張啊！即係你點握咧？濕噶嘛。我自己其實都係手腳多汗嘅人嚟㗎。係。咁所以咧，我就知道真係好鬼煩惱嘅。 嗯，咁中醫有啲咩理解啦嚇，崔博士？ 嗱，其實手足汗出都係話個病人咧手心腳心咧出汗比較多嘅。 嗯。 一本書《傷寒明理論》係咁講嘅： 為主四肢，手足汗出者，陽明之症也。 嗱，呢句说话明显指出手足出汗咧，佢嘅原因多数同脾胃有关嘅。中医认为脾主四肢，如果脾胃有病，佢运化嗰啲水谷精微水液物质嘅功能失常咧，嗰啲津液咧就流向咗四肢嗰度咧， 導致到手足心出汗啦。 即係只係得四個出口，就係、是、兩隻手同兩隻腳，係嘛？ 冇錯啦，尤其是手心腳心。 嗯。 嗱喺臨床上咧，我哋會見到有虛症實症嘅，總共咧一般有三個症型。第一個咧，脾胃濕熱，呢個係實症嚟嘅。仲有兩個虛症就係脾胃氣虛同埋脾胃陰虛啦。 嗯，咁聽下解説先。先講實症嘅脾胃濕熱嘅情況係點嘅啦嚇。 中醫嘅理解，胃佢嘅功能就係主受納。咩叫受納呢？即係話我哋食咗啲食物落去啦，佢儲存喺個胃嗰度。跟住手咧就係、是、消化啲食物，就分泌啲胃液，同埋通過胃壁肌肉嗰種有節律性嘅蠕動啊，令到嗰啲消化液咧同啲食物咧混合成為一啲叫食糜咧，劈漿咁啊。另外到脾啦，脾主運化，主要就係要消化同埋吸收營養、水液、電解質等等嘅。如果脾胃受到一啲叫做濕邪，譬如話咧，有啲人好中意食生冷嘢噶嘛，又或者咧好中意食啲燥熱嘅嘢啦，啊又凍又濕又熱，咁就直接咧就侵襲咗我哋嘅脾胃，我哋就話濕咗脾胃。嗱，呢啲濕咧鬱耐咗化唔到嘅咧，佢又變咗熱啦，就叫鬱久化熱。同樣嗰本書《傷寒明理論》就咁講嘅， 手足汗出者，為熱聚於胃，是津液之旁達也。 中醫又認為脾主四肢，啲濕熱咧喺個脾胃嗰度咧一路咧就蒸騰緊熱啊嘛。導致到咧胃入邊嗰啲津液咧就向側邊流啦，就流向四肢啦。咁所以咧就手足心咪出汗咯。 咁有啲咩症状同呢个脾胃湿热有关嘅啦吓？ 系啦，你除咗见到啲手足出汗之外咧，个胸口咧、胃部等等呢啲中间嘅地方咧，时时觉得咧胀胀闷闷嘅，顶住顶住，冇乜胃口，个身体就会好重。呢啲因为有湿啊嘛，好似成日咧担住啲水咁样。 系，所以好重啊吓。 系啊，我哋话湿咗中焦，运化失常就出现呢啲情况啦。仲有喎，如果啲濕熱下注膀胱啊，就令到咧個小便咧亦都唔通暢，就係會變成小便短赤啦。 哇！咁有咩方法可以醫治啦 嚇？哦，就針對性啦，要清熱、燥濕同埋和中啊，就中係中間嘅地方啦，胸口啊個胃管嘅地方啦。 嗱，以上咧就係實症脾胃濕熱嘅情況。跟住仲有兩個虛症啊，就是、脾胃氣虛同埋脾胃陰虛啊。先同我哋解釋一下脾胃氣虛係點啦，嗬？ 脾胃氣虛多數係因為咧，就是、飲食失常啦，譬如時飽時餓啊，或者食無定時啦，又多諗嘢啦，成日思慮，思就傷脾啊嘛。又或者勞累過度咧，太過疲倦啦，咁就損傷咗脾胃之氣，就影響胃嘅受納同埋脾嘅運化功能。水液運化失常就令到啲津液咧旁流四肢啦，手腳嗰度流去啦。 咁個症狀又點啦？ 除咗手足出汗之外咧，我哋會兼見啊，身體又係好困倦啊，因為有濕啊嘛，又係神疲乏力啦，冇氣冇力就唔想講嘢嘅。咁呢啲咧就係脾胃氣虛嘅症狀，手腳又凍，個面色又唔好啦。 咁點解咧？ 因为啲面色佢黄得嚟咧，冇乜血色嘅。咁呢个就系因为脾阳受损，虚衰咗，就唔能够咧温暖我哋嘅四肢。 系， 仲有啊，胃口又减少咗嘅，大便咧就散散烂烂，呢啲咧都系脾胃气虚嘅症状嚟嘅。 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啊？ 就系要补益脾胃之气啦。 另外一个虚症就系脾胃阴虚又点咧？ 多数系因为之前有啲熱性嘅病啊，譬如發高熱啊，或者咧長期一啲熱性，譬如肺爐嗰啲長期低熱啦、啊。咁又或者咧，中意食一啲辛辣口味，即係煎炸香口嘢啦。啲熱咧積喺身體入邊，就損傷咗我哋嘅陰分，陰陽應該係平衡嘅。咁咧陰分少咗，相對地陽分咪會多咗啦。陽就係熱噶嘛。咁就造成咧叫做陰虛。咁陽多咗就會陰虛。生內熱啦，因為入面有熱，就逼啲津液咧就外泄啦，流向四肢啦，變咗咧手足心咧就會多汗噶啦。 係，咁嗰個症狀又點 嘅 咯？嗬， 陰虛嘅症狀咧，好容易就係有喉嚨乾啦，個口乾乾咧，成日即係好似唔夠水分咁，特別咧瞓覺醒咗嘅時候咧，就好明顯啦，個口乾到咧不得了嘅。 點解嘅咧？ 有啲人就擘大口瞓覺啦，但係陰虛啊嘛，陰虛唔夠津液，咁亦都咧就散失咗啲津液，更加肝上加肝啦。 係， 好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哋話脾胃虧虛、陰虛內擾嘅後果嚟㗎。咁另外仲會咧就冇乜胃口啊，唔想食，就係飢不欲食啊。 嗯， 即系话见到嘢都唔系好想食嘅， 即系好多美食咧，可能以前咧，哇，即系喳喳谂去食咗先啦，而家睇见都唔想食啊。 系咯，另外仲有时时咦咦咦啦，好似想呕想呕咁啊。 咁点解咧吓？ 啊，呢个就系因为咧，我哋胃嗰个受纳功能咧受损啦。 嗯， 即系见到有嘢都唔想装落去啊。 嗯， 你唔好俾咁多嘢我啊。 系，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啊？ 咁医治嘅方法咧就系滋养胃阴啦。 嗯，咁。現代醫學又點睇呢個手心出汗呢？ 嗱，現代醫學認為手心多汗就係話控制汗腺分泌嘅交感神經過度興奮所引致嘅。 咁個原因係乜嘢？ 緊張啦、亢奮啦、壓力多啦，或者外界高温，都令到手掌排汗咧異常增加嘅。仲有啊，交感神經受到損傷。或者咧有異常嘅反應，都可以導致咧汗腺分泌過多嘅。 咁個治療方法又點啊？ 嗱，西醫有好多種治療嘅方法，包括咧用一啲止汗噴霧劑啦。 但我覺得好似治標不治本咁樣 嘅。呢個係噶。另外仲有注射一啲肉毒桿菌啊，或者離子透析嘅技術，同埋一種微創手術啊，係切除咧上胸交感神經結節。同埋移除咧引致出汗嘅交感神经嘅。 哇！不过即系呢啲系严重先咁做。 当然系啦，系啦、 啊。如果真系有呢啲嘅情况，系好困扰嘅。咁但系咧，总有方法嘅。大家要有耐性咁去做，系咪啊？ 冇错。 嗱，咁你今日讲呢个手心出汗啦，会唔会呢啲咧都有古仔嘅啦？吓，崔博士。 手心出汗就系啲水咧源源不绝咁样咧渗出嚟啦，系咪？ 喂，即系水头充足。 水头充足系啊， 系。 咁、我就谂起一句成语，就系叫源源而来啦。 系。 出自孟子《万章上》啊，系咁讲嘅。 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 呢度有个故事嘅，就话有一次孟子嘅学生阿孟章就问佢啦： 象天天都想谋杀舜，但舜做了天子后没有杀他，只是把他流放了，是什么原因呢？ 嗱，頭先提過嗰個象咧，一隻象嘅象，其實咧就阿舜嘅同父異母細佬嚟嘅。佢咧嘅性格咧就好傲慢，但係又好狼死嘅。 嗯， 咁佢就對哥哥阿舜係好唔滿意嘅。跟住孟子又咁講， 其實是封他於有卑者個地方，只不過有些人說是流放罷了。 嗱，有卑咧就是、一個古國名嚟嘅，就喺而家嘅湖南省入邊嘅。嗱，跟住阿孟章咧又講啦。 象不仁，却封之于有卑。有卑的人做错了什么呢？是否人人就可以如此做呢？其他人犯了象之罪行，则诛之，因为是自己的弟弟，则封之。 嗱，头先阿浅读嗰个人人咧，就系、是、指嗰啲有仁义嘅人喺度咧，就系讲阿舜帝啦。 嗯， 嗱，咁阿孟子就咁答嘅： 人人对其弟弟不记仇而无怒。是亲爱的表现，亲则希望他贵，爱则希望他富，封他于有卑，富贵皆有。如果自己身为天子，弟弟为平民，如何能说是亲爱呢？ 刚才阿浅讲过，无怒咧，即系冇嬲到啊，即系唔记仇咁解啦。 系 咁呢个答案咧，阿孟章仍然唔满意，就继续追问： 为什么又有人说这是流放呢？ 阿孟子就答啦： 舜虽把有卑给象做封地，但不让他在封地上自把自为，而是由天子派人去治理，并要向中央纳税，所以有人说是流放。舜与象到底是兄弟，舜想常常见到他，而象亦可藉朝贡源源而来，舜也可经常因政事而接见象。 这个呢就是他两兄弟之交割，跟住呢就大家都想源源有交往， 嗯 啊、所以呢就发生了这个故事了。后人呢就用源源而来这句说话表示呢是连续不断的前来的。 咁啊，即系啲水系不断嚟。 你咁讲，我又谂起只歌啊，一只歌叫《水长流》。 哦，系、哦， 都好听噶。 系虽然旧嘅歌曲，但系以前系一首好受欢迎嘅歌，咁啊，大家可以听翻，一阵间播啦吓。 多谢你钱。 咁好啦，如果真系手心成日出汗咧，都真系好烦恼嘅。咁啊，当然会有方法去医治啦。平时会饮啲咩汤水都有帮助咧，嗬。 我哋头先睇嗰啲症型咧，都知道同个脾胃有关啊嘛。 嗯。 所以介绍一条咧。健脾补气汤， 好啊， 一样量嘅。 有啲咩嘅材料呢？ 南芪即系五指毛桃50克，党参同埋淮山各15克，生薏米30克，猪展200克。再讲一次，南芪即系五指毛桃50克，党参同埋淮山各15克，生薏米30克，猪展200克。 吓，呢个就系一个人嘅份量。咁做嘅方法系点咧？吓， 洗净下啲材料啦，猪展啊，飞下水，用八碗嘅清水，用猛火煲滚咗。就收慢个火，煲多个零两个钟，调味就饮得噶啦。 佢、主要嘅功效系分别系点样噶？ 南芪就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党参咧健脾补肺、益气养血；淮山补脾益胃、益肺养阴；生薏米利水渗湿、健脾除痹啊；猪展咧就滋阴润燥、补血；夹埋晒咧。就是健脾补气同埋滋阴补血啦。 嗯，虽然有啲汤水帮补下，但系手心成日都有，会唔会有啲咩外用嘅方系可以止到汗嘅咧？嗬， 都有啊。所以嚟到小贴士，我就介绍一条咧止汗嘅外用方， 即系自己整都得噶啦吓， 整都得嘅。 系， 不过就唔饮得噶。 系， 材料系三样嘢嘅啫，喺药材铺都买到嘅，葛根、断牡蛎同埋咧。枯饭即系明饭，大家都60克，即系2两啦。 嗯，再讲一次吓， 葛根、断牡蛎同埋枯饭各60克。 咁点样整咧？ 先将葛根同埋断牡蛎用个汤袋咧包住，用10碗水煲佢30分钟。 吓， 咁之后就拎出个汤袋，最后就加入嗰啲明饭或者叫枯饭咧， 系 就浸溶咗佢，咁一路到。水温適合嘅時候，通常就沖涼嘅水温啦，30-40度左右咧，咁就擺對手落去咧，就浸佢，浸佢15-20分鐘，啲水就凍噶啦。 係咯係咯，咁啊，如果熱就好啲噶嘛，係嘛？ 冇錯，咁你浸到凍就得噶啦。7-10日咧就一個療程嚟嘅。 嗯， 好多時候咧，你浸完隻手，啲水凍咗，你仲可以咧想辦法整翻熱佢。 嗯， 啊，然之後咧到對腳啦。 系， 我自己都咁做嘅。 系，即系总之先系手浸咗去15分钟到啦。 系啦， 或者多少少啊，10-20分钟。然之后咧，嗰盆水就唔好抌咗佢，我嚟浸脚嘅。但系你想热啲嘅咧，就系整翻热佢啦吓。 冇错，唔好调转，因为脚咧梗系污糟啲嘅。 咁所以一定系浸一手先。 冇错。 咁如是者就话做7-10日，咁就有好大嘅改善噶啦，系嘛？ 我自己就已经系有呢个经验啦。 哦， 佢唔会断尾，但系至少咧就收到啲汗。唔濕嘅， 咁如果你可能就有一排，你又覺得又濕翻多啲嘅，你咪又做一做呢個過程咯，嗬，係咪？ 對嘅， 嗯，咁啊，唔該曬崔博士。臨尾嘅時候咧，亦都係大家好關心嘅啫。呢個防疫成日都講噶啦。小貼士今次有啲咩咧嚇？ 嗱，香港咧，自從第五波疫情爆發以嚟啊，中醫藥喺防治新冠肺炎或者提供復原調理方面嘅成效，大家有目共睹啦。 嗯， 國家咧亦都派出重症啊、防控等呢啲中醫專家組嚟香港，希望能夠更好地控制呢個疫情同埋救治啲患者嘅。 嗯， 另外咧，國家亦都贈送咗大批對治療新冠肺炎證明有效嘅中藥。嗱，有幾條方嘅，包括蓮花清瘟膠囊啦，啊，我叫蓮花啦，金花清感火粒就叫金花。同埋藿香正气片，咪叫藿香。 啊，呢啲咧呢排大家都见得多噶啦，行过药材铺都见到噶啦。 冇错啦， 嗯， 其实之前我哋喺节目中咧，亦都已经讲过莲花同埋藿香啊呢两条方噶啦。但系咧，今次我想重新咧比较具体啲，再倾下呢几条方。 系， 尤其是莲花，一方面我哋可以温故知新啦，另一方面我哋又可以粗略咁了解喺疫情下。呢幾條方佢哋發揮咗啲咩功效嘅？ 啊，不過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即係呢三隻藥咧都見慣啦，係咪會係啊三隻都一齊食啊有效咧咁樣嚇？ 啊，絕對唔係嘅， 嗯， 應該咧就因應個人嘅體質同埋情況咧而選擇嘅。咁所以咧，我哋往後幾集都會咧再詳細介紹一下嘅。 嗯， 啊，先講蓮花清瘟膠囊啊， 係 第五波出現咗之後咧，人心惶惶嘅啦，大家咧記得嘛，個個咧。都去搶啊！ 係啊，係啊， 搶食物又搶藥物， 而呢個蓮花咧就係搶購嘅主要對象嚟嘅。 嗯，嗱，問題就係咁樣啦。啊，係咪人人都可以食得蓮花作為預防咧？甚至如果即受咗感染之後，我嚟醫治得唔得咧？但又咁，咩體質嘅人先可以食得嘅咧？因為聽見話有啲唔食得嘅咁樣嚇。 啊，真係問得好啊，錢！相信大家咧都想對呢啲問題有啲基本認識。 嗯， 不過咧時間關係。我哋留返下次再讲。 係啦，我哋就係留住条尾，大家记住下个礼拜二呢都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啦。咁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吹长了流去不回头。就像我俩的爱情一发不能收。当滔滔岁月悠悠，江河水长流。 当年呢红极一时啊，呢首歌非常之受欢迎啊，所以长流歌后之称咧就系咁样嚟嘅啦。呢个原唱殷秀儿嘅歌曲，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听日星期三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联同政府部门人员过去四日在沙田区内巡逻，向58个人发出违反防疫规例的定额罚款通知书。行动入面，在沙田公园、火炭工业区多个工业大厦的单位、城门河第一海滨公园和大围积泰里花园，发现有37个人聚集，包括9名的外籍女子，他们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人员亦都在沙田市中心外面、沙田大会堂外面、沙田街市外面、港铁大围站外面、大围美林村、马鞍山安城街花园和渡头村，发现21个人涉嫌违反口罩令，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印尼一项研究显示，人口最多的爪哇岛几乎所有居民都因为曾经感染新冠病毒或者接种疫苗获得新冠病毒抗体。研究由卫生部委托印尼大学在上个月进行，在参与研究的2100个人入面，99.2%的人拥有新冠病毒抗体。至于去年12月，另一项针对22000人的全国性研究，就有86%的人有抗体。负责研究的流行病学家相信，由于更多民众接种疫苗加强剂，令到抗体水平上升，同时亦都解释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病例在2月激增之后，近期的单日确诊数字显著下降的原因。伊朗不满美国在恢复履行核协议谈判入面采取拖延政策，正是等待美方回应伊方就解决问题提出的建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和美国透过欧盟进行信息交流，伊朗和中英法俄德等核协议相关方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正是等待美国的回应。虽然美国采取拖延政策，但是谈判气氛并不消极，仍然为挽救协议提供良好的空间。另外，伊朗举行建军节的阅兵，总统莱希强调伊朗的核能力用于和平目的，警告即使以色列对伊朗采取最微小的行动， 都会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攻击。瑞典连日有民众不满极右团体政客计划焚烧可兰经，并且上街示威，触发警民冲突，至少有三个人受伤，超过四十个人被捕。暴力事件由反移民的极右丹麦政治家柏鲁丹发起的一系列集会引发。柏鲁丹说他烧毁了一本可兰经，并且想再烧一次，触发民众的不满，连日到集会的城市示威。警方说大约200个人星期日在洛尔雪平示威，期间有人放火烧车并且同警员冲突，警方开枪示警，事件中有26名警员受伤，20架警车受损，当局怀疑骚乱和犯罪组织有关，并且发现煽动针对警方的信息，警方会采取反制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9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